尊敬的诸位贵宾，诸位长辈，诸位同仁，大家早上好。刚好呢，拿到一个番石榴，这我在台湾没见过长这个样子的番石榴，像什么？像一颗心啊。哎，大家最近刚好在念劝发菩提心啊，所以万物都在表法，无有一法不是佛法啊。会学的人呢，处处都有悟处啊。大家看到这一颗心，有没有想到劝发菩提心哪一句话？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摩耶哦。所以这个菩提心不能忘失哦，要念念保持，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化众生，这样才是真正找回啊这个菩提心啊。所以我们念念为人想啊，事实上呢是善的。而佛门有讲啊，悲智双运哦。你真正要为人哦，你的挑战就来了。真正为一个人好啊，不是只有善心就够了，还要有智慧哦。哦，所以《了凡四训》里面呢、啊、告诉我们呢，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生而论天下，现行虽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则是善而实非也。现行虽不善而其流足以济人，则非善而实是也。哦，这个真善、是善、非善呢、啊，都要从这些方面用智慧去观察。您比方在一个团体当中啊，守规矩的人、坚持原则的人哦，有时候啊，人家看他不顺眼哦，还会在背后哦批评他哦，哎，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啊？也不给我方便一下。有时候方便多了变随便，哎，让人养成随便的态度啊，这不是善哦，这有流弊哦。啊，处处讲人情啊，就以人情做佛事哦。哦，所以真正要为人好，一定要悲智双运啊，一定要符合规矩、符合戒律，这个才叫真善。了凡四训啊，要读通啊！您看，正中偏，偏中正；习履文艺功，出辞相位。这个故事大家应该印象很深了啊！遇到一个醉汉啊，吕公算了算了，不要跟他计较了，是吧？结果一年之后，这个人犯了死刑入狱，死罪啊！吕公实悔之曰啊，哇，当时候跟他计较一下，给他小小的惩戒提醒，他可能就不会犯这么严重的罪业了。哦，所以提醒重要哦。可是我们现在啊，这些理没有通哦，人家不对了哦，哎呀，算了，不要提醒他了，提醒他还跟他结怨，多不好。这样想对不对？怕跟人家结怨还是私心啊，处处要拿弟子规对照哦。善相劝，德皆见，过不归，道两亏啊。您看我们在处事当中啊，其实还是顺着自己的想法看法，不是随顺佛菩萨教诲。我们真学佛吗？ 看念头最准。真正遇到事了，还是顺着自己本来的惯性在思考在做。真假得要关照自己的整个思想状况啊，才准了。刚刚谈的这一段呢，主要呢，昨天发生，我们借一支录音笔，最后找不到了，是吧？找到没有？找到了哈。好，有一个观念呢，跟大家交流一下。一件事情出状况哦，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可能都有问题。比方说家庭里面的冲突，可能所有的人都有责任。这个思维很重要哦。比方这个家庭出了一个不孝子，父母要反思哦，兄弟要反思哦，姐姐、亲人、长辈都要反思哦。为什么？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啊。假如我们有劝他、有帮他，他会偏得这么厉害吗？可能是全面都宠爱他哦，最后出这个状况哦。所以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往往都是所有的人没有提起正念。一有提起正念的，可能这个灾难就化解掉了，这个错就不会造成。相同的，比方昨天这个笔啊，还没有送回来，借的人要反思哦，借出去的部门也要反思哦。假如借的时候有写下来谁借的，一签名，这事马上就知道谁借的了，是吧？可是假如我们借出去了没有还，我们的念头里面就是说这个人太不像话了。其实我们都是在发生事情当中都只看到别人的问题，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体会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难啊。甚至于我们当领导者要体会万方有罪，罪在正功啊，也很难啊。这些理啊，不是口头上讲的，这些理啊，都是在我们遇到事情当中能够提起关照，那这句话我们才是真正受益的。修行无小事哦，每一件事都在凸显我们做事符不符合戒定慧，符不符合规矩。我们在做事当中呢，有没有定性，还是随着事情多了呢，这些规矩分寸啊，我们自己也乱了。修行啊，因戒得定哦，因定开慧哦，规矩没有养成哦，出了状况呢，要不自责，要不指责，自责指责啊，都不是在正念当中，人定不下来的，每天就为了这些事情啊，就觉得情绪啊，难过啊，但经一事要怎么样？长一智哦，下一次不能再犯同样的错了。那这个才是很重要的精进的态度了。这个我们把东西借给他人了，善心哦。算了算了，不要太麻烦了，还要记这个啊，反正他记得还我就好了。这是善心哦。给人方便而没有规矩，最后就变随便，这个叫正中偏。他是好心啊，他为别人想啊，但是为别人想要有智慧，不然那些做法流弊都出来。 太多的孩子出状况，你说他母亲不爱他吗？很爱啊，可是爱之不以道，不以规矩，不以戒律，是足以害之也。所以大家借由这些事情啊，再去体会佛门讲的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该劝他的时候不劝啊，看起来是慈悲了、哎呀，我劝他怕他难受啊，不高兴啊，说起来很慈悲哦，但是那是姑息哦，就多祸害哦。你比方义工来协助很多工作，可能义工会考虑啊，哎呀，我劝了这一个中心的同仁啊，这一个主管啊，劝了两次了三次了啊，算了，我不劝他了，再劝他啊，就跟他结怨了。好，诸位同仁，这样思维对不对？今天那个桶子没有拿来啊，这个可以抽签一下啊。大家觉得对不对？来，有没有哪个同仁说一下？大家会不会遇到？会有。啊，怎么没搞清楚？啊，遇到了，我们现在心里面还有哪些人事的疑惑没有？有。哇，《弟子规》说：“心有疑，随杂记，救人问，求却意。”可是我的生意为什么这么差？都没有任何一张，是不是？我跟一些教育同仁讲啊，我们站在讲台上教孩子们，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们心里还有疑惑，我们解人家的惑吗？那不是很可笑？讲是这么讲啦，几个老师真正去把心里的疑惑全部都挖出来，然后用经教把它化解掉。可能有人会想了，反正我又不是教书的。你看哦，人要分别要执着，太容易了。我们不是教书的，我们要不要对身边的人发供养？啊，不然那个慈悲心在哪里？我们看那个令正法得久住啊。有教无人啊，这个正法现在乱成败成这个样子，这句话真的念在心里面了。任何时候能够让众生了解正法，决定尽心尽力，这个才是把这一段话放在心里了。正法衰了，我能尽多少力，我决定尽多少力，这个才是用心领受这一句啊，这个才是真正明白师父的心啊。师父在北京召开一个很大的一个公益捐款的会议，当时候在蒙古厅吃饭呢，记者啊、达官显要啊，都跟我们坐在这个蒙古厅，光是那个桌子啊，应该有十几公尺长。老人家坐在正中间，那个人民大会堂场地很大，也没有麦克风呢。看老人家在那里娓娓道来，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把佛法、把究竟圆满的大法传给大家。一开始啊，大家都各聊各的。一二十分钟之后啊，没有一个人讲话了，全部都看向中间了，听师父讲经。时时都是供养众生啊，时时相信众生都有佛性啊。在那个过程当中，假如有丝毫的对众生的成见不耐烦，不可能这么做。师父是气怒了，众生本来是阿弥陀佛啊，都这么礼敬，这么供养啊， 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那我们目前当目其星啊，我们要效法师父的行持。那我们时时有机会啊，不兴事于要在正论啊，哦，唯诸数类做不请之友啊，你要给他法供养啊。可是我们假如还有疑惑不解开来，我们怎么去供养别人？哦，所以都要在这些处事当中看到自己的心态是不是有不足。好，我们刚刚提到的了，哎，反正劝了那么多次了，再劝不听哦，跟他结怨了不好。《弟子规》没有这一段哦，会跟人家结怨哦，是起嗔恚心才会结怨哦，不是说对方脸色难看了就跟他结怨哦。哇，那我们来为正法，就是为了他高不高兴，脸色好不好看。那这是我们的初衷吗？只要是为众生、为团体、为正法好，没有不能做的事情。不能做的那叫我执作祟，那叫没有担当，怕得罪人。这个时代想做事啊，怕得罪人做不了。可是重点哦，你很正直，可是不能发脾气哦，不能强势哦。哦，你不能今天听完了说好要直，好啊，我终于请到尚方宝剑了啊！待会早课完回去，马上机关枪打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所以啊，时时要观自己的心态哦，不能偏离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哦。你起贪嗔痴的，那怎么清净呢？一个人念念为人着想啊，他的真诚会现前。一个人情绪来了，顾忌一大堆啊，讲话支支吾吾的，没有办法诚心感动。顾虑太多了，夹杂的都是我执在里面，有恐惧在里面。无欲则刚，一个人的正直从无欲来的。你有怕什么？他怎么看我啦？会不会对我生气啦？什么想这些东西啊，都不真诚。念念为公，念念为对方好，这个时候真诚才能现前，才能感动。哦，您看哦，我们都要在我们的思维当中看到自己根本这个起心动念到底是在哪里？止在哪里？止在自我，还是止在念念为众生着想？义工，谁是义工？所有的人都是义工，因为我们没有利的观念，要来这里谋取私利。每个人都是义工，念念为正法弘传，功德圆满。啊，决定没有说啊，主管的功德大，没这个道理，也没有说正式职员功德大，也没有这个道理，这都不是佛法。佛法是不分别不执着，叫佛法。发意圆成，我今天的因缘在这一个角色，我全心全意去做，念念为正法就圆满了。事情摆在我面前有问题了，我退缩，那就不圆满了。弟子规讲了，亲有过，见始根啊，要止在这个正念啊，疑无色，着无声，见不入。我们不能越复见啊，都是妄心作祟。本来很单纯的动机啊，最后就一大堆，考虑得很复杂。哎呦，我不能再劝他呢，那一个人哦，跟蔡老师的交情不错呢，到时候又给蔡老师掺我一本。哦，你假如这么想哦， 我就很惭愧了，我做的连你对你都很难对我产生信心。假如我是这样的人，我是在这里造孽啊，在这里搞什么？搞是非人我，搞跟谁比较好，搞党争啊，搞党派啊，那不是在一个弘传正法的地方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吗？所以一个领导者，一个执事，这件事情你负责的，不求有功啊，但求无过。人家劝对了，感激不尽啊，因为他让我们不造业啊。劝错了，他的精神都值得我们爱惜。哎，他给领导人劝呢，得要鼓起勇气呢。诸位同仁，你有没有劝过你爸爸、你妈妈？要不要先深呼吸三次？哦，你有没有劝过蔡老师？劝蔡老师要深呼吸三十次呢，是吧？更难呢、啊。所以啊，我们每天其实都是道场啊，每一个境缘都是道场啊，看我们会不会关照啊，会不会修啊。好，所以我们看昨天呢、啊，讲到于静义工，他发心呢、啊，羞耻心啊，勇猛心啊，他希望自己善念永存呢、啊，善力精进。倘有丝毫自宽呢，永堕地狱。这个都是羞耻心、勇猛心发出来的。这一生一定要成就，不能再退了。还有敬畏的心啊，一言一动啊，一念一时，皆有鬼神在旁，不敢欺世，不敢欺骗自己、欺骗他人，也不敢放肆，不敢放纵自己的起心动念。接着呢，他发出来了，心行相应，他要落实在行为当中。所以凡一切啊，有济于人，有利于物者，这个是做好事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只要对人事物有益，这个有利于物啊，这个物的范围就很广了，人事物都包含在里面，九法界也包含在里面哦。不论事之巨细，身之盲贤，人之知不知，只要有利的了，这个事很辛苦，要做一辈子，决定承担巨啊大任啊。陈洪谟先生讲到的，必做天下不可少之人，必为世人不能做之事。大家要了解哦，正法啊，两三代衰落，要再振兴啊，得好几代人做垫脚石呢，不是一触可及哦，会有很多境界哦。我们能不能丝毫不动摇？巨是大任，细呢，行持啊，都要落在这些生活的细节当中，不要小看每个细节。今天我们浪费水了，就是对水不恭敬，那个礼敬诸佛修不起来。浪费电了，通通不在道中，因为我们不敏感了，我们修道哦，浑然不知，随顺习气。经教是经教，礼敬诸佛是礼敬诸佛，自己的生活还是生活哦，与人处事不能常常给人方便，给人信心，给人微笑，这个礼敬诸佛还是空的。哦，细都要细到这些，甚至于我们还有瞪人家一眼，这个都是细哦。哦，哎， 对书不恭敬，很随便，这都是细节啊。深知忙闲，忙的时候人家有需要也不会不耐烦。忙的时候呢，当然也不能轻诺，你也是恭敬每件事，但只要安排好，撑得过来，我们还是尽力去做。做的时候不为名闻利养，人家知不知道的都是尽心尽力去做。我们呢，要了解到呢，一切行门呢，以静心为要。修行啊，要恢复清净心。而人在整个修学过程，在生活过程当中啊，很难不染浊。比方说，我们就很容易拿以前的经验来看别人，来要求别人，而对方的客观情况可能跟我们以前遇到的是不一定一样。再来，我们常常举例子，一个人以前当董事长、当总经理，结果他退休了，浑身不自在。为什么？哇，没有人在喊他董事长，也没有人在喊他总经理了，有没有染浊？假如今天有人叫我，蔡同学你好，蔡学弟你好，我会不会难受？你们这么信任我，你们错估了啦。会起心动念的哦。那你看，那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哪有那么容易被人家叫叫叫染呢？你看我们以前在庐江期许大家行为示范，同仁之间都称老师。有一天刚好听到某个同仁举起电话，你好，我是陈老师。大家听懂没有？哇，你对别人讲说我是陈老师，你是不是自自然然觉得自己是老师了？那这个名号会不会染？清净心这么容易哦。你不在这些很细微的地方关照，你什么时候染自己不知道。举个例子，我们每一次坐飞机出来，哇，人家帮你开车门啊，不是 BMW 的就是 Benz 呢，是吧？结果有一天人家刚好在那儿忙啊，没有人开门啊，怪怪的呢。你看你在享福当中就不知不觉就染，就堕落了。我很喜欢呢孙中山先生一句话，叫宁可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个话大家会听哦。孙中山先生说别当官，不是这个意思啦，是心上绝对不要落一个官啊，时时不忘初心，我来干什么的？干利益众生的事啦。所以我们叶总务啊，他自己啊主动说呢，要下来做科长的工作，具体啊负责一些实事。这个请求啊我听了很感佩。这个看到的就是大局为重，就是共体时间。只要能利益到团体了，我们没有所谓的我只要做什么我不做什么，没有这些念头。其实这一些境缘呢，是每一个人修学过程当中必然要经历的。其实我们都很贪顺境啊，逆境才是磨练人。当初我第一年教书的时候，所有的 同事全部选完，剩下来的全部是我，生不生烦恼？哎呦，不止不生烦恼，高兴啊！为什么高兴？给人方便啊。后来还派我一个工作，管钱。大家看得出来我管过钱吗？收钱啊，收全校的营养午餐费用。我相信哦，佛菩萨安排派给我的就是给我练心的。你说啊，练多久啊？你起这个念头就是你不相信佛菩萨了。练得差不多功夫好了，就派你到下一个任务去了。可是你不练了，那你就顺自己的意识去咯。我们到澳洲净宗学院去，人我们是客啊，人家派什么就做什么，哪有其他念头？还有人家在那里练讲了，我也没想说我要去啊，都没有这些念头啊。哎，我还要不要跑去跟那个主办人说，哎，我发心要弘法呢，我以前还是学校老师呢，我讲台站很久了，给我个机会吧。这个话我讲不出来。可是后来是人家把那个稿纸丢在我面前，你最适合，讲完他就走了，我连讲不的那个时间都没有，后来就回去拉肚子了。任务来只剩六天了，很紧张，一看功夫还差很远，这个紧张都扶不住。所以这个净缘无好丑啊，就是要练我们不分别不执着。尤其以后要担任教学工作的人，你真有这一个心要教学，请问我们教给孩子什么？教他读经，那是手段啊，你要教他修养，你要教他修行的功夫，就是什么？不分别不执着。可是问题是我们没有练不分别不执着，我怎么去教孩子不分别不执着？你怎么教他在现在这个社会形形色色的人这么多，你怎么去包容？你怎么不对立？这都是你心地功夫呢，这个骗得了人吗？骗得了孩子吗？包含你在跟同事相处当中，你起了对立了，你那个在跟孩子讲话提到某一个人，那个眼神都在污染孩子。哼，他有什么了不起？孩子看到你的眼神，他有没有在受你影响？所以我们都想着自己的目标啊，都不知道真正要完成这个目标，治天子以至于庶人啊，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啊。哎，我们今天当主管，我们习气不除，底下的人我们在恼害众生啊，我们五戒都持不了了，还谈什么修行？这是真实的关照啊。哦，还有几位同仁主动的啊，从他的位置当中啊调整下来，希望从基层锻炼起，磨练起，这个很可贵。这个就是打破自欺一关，这个也是我们整个余敬义工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不自欺啊，就是很明白自己的情况，进而主动的去历练自己，去提升自己。哦，人要归零啊，才能提升啊，要屈得下来，才能往上跳啊。厚积才能薄发，不肯认清自己啊，其实坦白讲，就是现在境界当中啊，护着自己的面子而已啊。十六个字不下功夫， 原地打转呢、啊，甚至是往后再退啊。哦，名闻利养会顾及面子的众生在哪里？正法在哪里？所以于敬义工这一篇里面，真正利众了，最重要就是念念为众生，有济于人，有利于物。因为念念为众生，才能慢慢调伏我们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自利的习性。自私自利不放下，这一生不可能有成就的。好，所以我们也感恩呢、啊。好像我们叶总啊，他也给我们示范了、啊，共体时间，大局为重。哦，还有其他的同仁啊，他们修学的态度啊，也值得我们效法。哦，好，那今天早上啊，先跟大家交流到这，好，谢谢大家。